那么由于衰菩提尊者是解空第一，属波野部，而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智慧就即是系波野，系出世间嘅智慧。依此出世间嘅波野智慧，先就可以断烦恼了生死。得复问未勒，狮子敲等十千人。咁啊，呢一段咧就系明问菩萨众。菩萨众中，首先咧就问弥勒菩萨。咁啊，印度话佢就弥勒啦，中国话咧佢就慈氏，就系讲弥勒菩萨过去修行嘅时候，曾经咧直遇大慈如来，教佢修习呢个慈心嘅三昧，所以名为咧佢就慈氏。弥勒菩萨佢个名叫做阿耨多。中国话佢哋无能性啊，就由于弥勒菩萨经者，所以称为佢哋慈氏。咁如果在呢个整个佛教嚟讲咧，固然我哋一个学佛嘅人修忍辱咧，但系呢个慈悲心啊，亦都不能少啊。你有忍辱冇嗔恨，咁至有慈悲心啊。咁如果呢个人冇忍辱，常怀嗔恨啊，这个慈悲心啊点生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中国话佢哋能人直灭，能人就是慈悲啊。在呢个自利利他两方面嚟讲咧，佢首先就讲能人，首先就讲慈悲去度人，然后先就讲自利。而弥勒菩萨本身呢个名字咧，索性咧现实啲，就系叫做慈氏，亦系以呢个慈悲度人。而观世音菩萨啊，三十应入诸国土，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啦。咁啊，亦系慈悲行先。咁啊，因此啦。在整个佛法里面，其他道理就固然重要啊。你若想自己这个道心增长，想到自己呢与这个道业相应，的的确确修忍辱行，无诸嗔恨，然后发生这个慈悲心，广结善缘，今生有缘，来生有缘，起码呢就唔怕自己孤孤独独啊！如果你话讲经说法，你同众生有缘啊，你先至有人拥护你嘛。啊，若是话你喺社会上做事，你亦都要有好多人帮你咁忙。若是你同众生冇缘，与人冇缘啊，你个本事即使高过天，深过如同大海啊！你因为同人冇缘，咁啊变成咧冇人拥护你，所以学佛嘅人咧好多咧嗰啲法师啊，佢好平凡嘅啫，佢又冇咩特殊嘅本事，多得很啊，但系佢啲缘法咧非常广大啊，就因为佢宿生咧结到善缘，但系亦有啲咧即使能言善辩。亦都好好道心，但系咧冇乜人同佢来往啊，就因为佢宿生咧冇结到缘啊。咁如果你冇结到个人缘，就当然你做起事嚟就冇人帮你啦。你点解与人无缘呢？就因为呢个慈悲心不广啊，因此弥勒菩萨佢个名字就叫做慈氏。以慈悲为先，观世音菩萨啦，亦以呢个大慈大悲闻名。在中国嚟讲咧，人人所家家观世音啊，未必有人识得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人人都闻名啊，释迦牟尼佛，中国话佢就能人直灭，亦都以呢个仁爱为先啊。咁啊，可见咧，在呢个相连关系里边啦，一个学佛嘅人要认真修忍辱， 冇呢个怀恨嗔恨之心，然后再慈悲来到去为人啊，咁啊你咧今生一定广结善缘啊，来生咧由于你今生善缘广结啦，咁啊可以讲咧你处处都顺利啊，呢、这个起码个好处。乜嘢叫做狮子敲呢？菩萨呢已经预立嚟，在呢个正道歌里面讲啊，佢话狮子敲都无畏输，百兽闻之都皆老裂啊！个狮子一叫咧，所有其他嗰啲百兽咧，个个都缩埋躲埋啦。听住狮子一叫啊，震喝一声，百兽咧呢、这个脑啊都痛啊，都会裂啊！就证明呢个狮子嘅威猛，就譬如佛一讲经说法，登上呢个法座之时，如同呢个狮子吼一样啊，所讲嘅经法能够吹服外道嘅邪见，能够吹服众生嘅执着，所谓说法都无所谓啊！十千人。就是跟住来的呢有十千人那么多，他无能答者，那么波斯王虽然问了舍利弗，虽菩提未立菩萨狮子口菩萨，以及他所同埋你这么多人都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得出，为什么今日释迦牟尼佛放光现实六种震动，冇人答得出啦呢种嘅理由，所以话无能答者，在呢个大智度论十一点里边讲啊，佢话佛嘅智慧力，以及方便神通，舍利弗等大阿罗汉，以及大菩萨弥勒等，都尚不能知啊，何况我哋啲普通嘅薄地凡夫呢？咁啊，证明佛点解高深？今日为何放光动地？咁啊，一概啦唔知，话无能答者。吉时不力王即神力作八万种音乐，十八梵天六欲诸天亦作八万种音乐，声复三千，乃至十方恒河沙佛有缘施言。咁啊，向下呢一大段经文呢，就系、是。解释啊，波斯匿王同埋诸天作种种嘅音乐，召集十方来嘅人啊，到释迦牟尼佛听经闻法，受持啲甚深般若嘅道理。啊，当时就系话舍利弗、须菩提。弥勒狮子敲等无能答者之时，咁啊波斯匿王即以神力啊，咁啊既然佢有神力咧，就证明波斯匿王咧菩萨再来啦，作八万种嘅音乐，十八梵天，我都讲过啦，四禅个初二三田，每一禅天有三种天啊，三三九，第四禅。有九种的梵天，如果成为十八梵天，六欲诸天世界有六种天，亦作八万种音乐，声动三千，乃至十方恒河沙佛土都有言施言啊！咁啊，佢哋咧奏起呢个八万种音乐，佢嘅音声啊，震动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恒河沙诸佛国土嘅众生。凡是有缘的都见到了，比他方佛土中就是在十方法界的佛国土里面，如果南方有一位发财菩萨，那么以法来滋养自己这个生命，以法来滋养自己这个道心，那么叫发财菩萨，他做下功五百万亿的大众都驱来入此大会啊，闻到呢这个音乐之声， 佢就通通来到释迦牟尼佛座下啦。个东方嘅宝柱菩萨，咩叫做宝柱呢？宝者就佛所说之法，叫做法宝啊。咁啊，柱呢就有啲支撑嘅力量。咁啊，如果在整个佛教嚟讲，我哋一个人依法修行，自己呢有一种力量呢来到支持自己，可以了生死。若是在利他弘扬佛法呢一方面，我哋依呢个法宝修行啊，亦都有一种呢力量支持我哋呢去弘扬佛法。所以无论自利利他啦，都名为佢嘅宝柱啊。佢共900万亿大众啊，就明佢呢个数量之多，有900万亿都区内入此大会，闻音乐声，通通都来到呢个波耶法会啦。佢话北方虚空圣菩萨，咩叫做虚空圣呢？就正如所讲嘅波耶，波耶观空，无我相，无法相，而同呢个虚空一样啊，无诸相可得。既然啊空啊，空仲先至有相啦，所以呢个虚空圣菩萨，共有千万亿大众，就明佢呢个数量之多，都区内入此大会。西方嘅善住菩萨，在西方呢有一位叫做善住菩萨，善者就系善于住呢，系安住呢个上波耶，就系话呢一位菩萨啦，以呢个观照波耶啊，念念之间住于呢个波耶实相，不生不灭清净涅槃，所以佢哋善住菩萨，佢坐下一共十恒河甚多人，都区内入此大会，通通咧都闻声啊，来到呢个大会之中。个六方亦复如是啊，除咗东南西北四方啊，东南国、西南国啊，东南西南啊，东北同埋西北国，加上上方、下方，咁啊成为六方啦。六方再加东南西北四方啊，等于话得十方啊，即系十方世界啊，都闻到呢个音乐之声，通通咧都来啊佛座下。佢话六方亦复如是，作恶都亦如，亦复共作无量嘅音乐，使到六方嘅菩萨以共嘅所教化众生，俱来此法会，各悟而来。咁啊，呢一句话咧就要略为咧要详细解释下啦。咁呢个各悟而来咧，就唔系话佛啊响呢个定中啊啊听到无量嘅音声啊，俾啲音声所动就名为各悟，唔系。乃系在呢个定中咧，佢自己观察，认为咧众生啊根源已经成熟啦，应该呢要听呢个波耶甚深嘅道理，而自己亦都与佢哋有缘，佢哋既然有机会有因缘闻呢个甚深波耶啊，咁啊自己亦都与佢哋有缘，应该再演说波耶大教，所以名为佢哋觉悟而来，就系佛呢自己觉得知得与众生有缘，应该要讲呢个甚深人王护个波耶波罗蜜嘅妙法，咁啊称为佢哋觉悟而来。个佛的知识得众生根啊，即从定起方莲花狮子座上，如金刚山王，大众欢喜，各现无量神通，地及虚空都大众而住。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讲佛咧从呢个三昧起啦。咁啊，从前入定放光，现种种嘅碎相，六种震动，为乜事呢？ 就是呢宣说甚深妙法，而现在佛亦都知道与众生有缘，是说般若妙法的时候，所以佛呢从这个禅定而起，仿此甚深般若妙法。过佛的知识，佛呢知道时候已经到，应该要仿此般若妙法。众生根啊，佛呢在定中，他知道众生的根性已经是纯熟，知道众生的根性啊，足可以听此一种般若甚深的妙理。我话知得众生的根性已经系成熟，堪闻妙法，咁就即从定起啊，即时咧佢就出定啦。方坐莲花狮子座上，咁啊佢就坐响咧呢个莲花嘅狮子座上，咁啊亦都可以讲咧啊，每一次咧从体起用，即系从定而出咧。就是教化众生啦。如果我哋简单嚟讲，佛呢就三业清净，就话身口意，亦都以呢个清净嘅三业呢来到教化众生。好似上来放大光明，顶出莲花，令到众生见闻欢喜。咁啊，佛呢？就以这个身业来教化众生，向下这个观空品，直至到菩萨教化品、二谛品，这三品呢是为一经主要的道理啊。佛一讲出来，令众生听到之后啊，从闻生解，由解呢而修行。咁啊，呢种就表示佛呢用呢个口业说法，用呢个口业呢去利人。咁啊，身凭呢个口有种种嘅妙用度众生，就必定呢有呢个意义名家。所以上嚟六种震动，使众生提起呢个精神，提起警觉，堪受波野妙理。了知万法本空，不染尘罗，就属于佛呢这个意业清净啊，用这个意业呢去利益众生。咁啊，佛三业清净，以这个三业去度众生。不过呢处呢就是说明啊，佛呢从定啦，当然呢就用个嘴啊，即系用个口呢，用这个口业呢。嚟个说此波嘢嘅妙法，咁啊乜嘢叫做狮子座咧？我哋刚才啱啱讲过，所谓狮子者咧，唔系真真正正有一只狮子，亦唔系木头石头挑嘅狮子，乃系人中狮子啊！佛咧系人中之狮子，系为人中嘅狮王。咁啊，佢所坐讲经嗰个地方咧。本是床，又或者是座位啊，都名为叫做狮子座。而刚才所讲狮子啊，一叫都百受潜中力击，就譬如佛讲经说法咧，能够破诸邪见，破众生呢个执着。譬如金刚山王者，就譬如咧佛啊。那种的境界高深，金刚山王，金刚山就是最坚利，金刚山是为山中之王，那就叫金刚山王。佛所坐这个莲花狮子座，就好像这个金刚山王一样，所谓如如不动啊，都不为这个境界风所转。就譬如佛证到这个法身波野实相的妙理啊，他呢不被这个八种风所动的。所以我们读疏啊，未曾读疏以前呢有四句偈， 我话启斗天中天，得豪光照大千啦、啊。白风吹不动，就端坐紫金莲。白风啦、啊，就系、是、呢个利啦、啊、衰啦、啊、毁啦、啊、愚啦、啊、清啦、啊、饥苦乐，就名为八种风。我哋一般嘅人，佢行衰运嗰阵时啊，俾人家就毁谤啦。咁啊，佢就周身就唔舒服嘅。而嗰个行好运嗰阵时咧，佢有利益有名誉咧，佢就满心都欢喜啦。如果人哋称赞佢，佢欢喜；人哋毁谤佢，佢唔舒服。落境之时，即系顺境之时，佢就欢喜啊。如果痛苦之内，佢就烦恼啊。咁啊，呢八种风咧。境界风啊，就可以影响咧我哋嘅情绪，影响咧我哋呢个心神，就皆因我哋啊冇呢个忍辱力，啊自己咧冇呢个定力，就受呢个八种境界风所转啦。但佛就不然啊，佢端坐紫金莲，如如不动啊，不管人哋赞他毁谤。受苦受乐，佛呢都无动于衷。佛呢有忍辱，再加上慈悲，以呢个波野智慧修忍辱故啊，所谓无生法忍就如如不动。以呢个波野故起大慈悲，度众生之时，众生都系如幻如化，除咗四大和合之外啊。边处有众生可得呢？众生既无啊，边处有可怀讥讽赞叹呢？所以佛呢，都话罗诃常在定啊，都无有不定时，时时在定中专坐紫金莲，你外边一切个好坏境界都与佢无关。所以佛呢，就如呢个金刚山王所坐。是如狮子之座啊，大众欢喜。咁啊，上来佛呢现种种嘅瑞相，但系未曾现呢个瑞相之前，咁啊众生呢就唔知道佛啦。究竟咧现在咧要讲经啦，又还是系要说法啦？所以咧个心呢就无所谓欢喜唔欢喜，但系现在话大众欢喜咧，就系、是、佛上来已经咧系现种种嘅神通力，放光现世，而且佛从定起啊，咁啊将近要说，就甚深微妙法，所以再会大众啊，人人都欢喜。人人都生个欢喜心啊，咁啊证明佛呢先以呢个入定嚟动呢个众生嘅疑心，然后呢就以呢个波野智慧啊，拔断呢个众生嘅疑心，亦都系佛呢一种度众生嘅慈悲，亦系佛呢度众生一种嘅方便。佢各各现无量神通，地及虚空都大众而住啊！咁啊，呢几经文啦，既然佛从定出，将要说甚深微妙化啦，佛都已经坐响呢个狮子座上啦。啊，咁啊，大众应该都要好好地坐响先咯、啊。所以话各各现无量神通，有啲咧响地下坐，有啲咧响虚空里边坐，例如诸大菩萨。或者从他方来的诸大菩萨，他有神通啊，可以住于呢个虚空中，嚟到听佛闻法。如果佢都冇神通嘅，或现住大众未得神通啊，咁咪一定咧系响呢个地下佛嘅狮子座嘅周围坐响处咧，就等佛咧开金口，为佢哋大家咧说此。人王富波野的道理，以上呢 就是八品之中第一品，叫做罪品，就是罪術呢一經發起之由，其中有通就有別，所謂通罪者就是如是我慢，一時不在某某地方與大比丘眾有幾多人，證明呢有所說甚深道理，亦有講經的時間，有說法的人，有講經的地方，有聽經的大眾，證明這部經呢是佛講的。如果從別罪這一方面呢，佛呢放光現罪六種震動，證明佛呢將要從這個禅定而起，解釋宣揚這一本人王富國波的甚深的道理。這個罪品呢已經是講完，我們現在繼續呢就講第二品，叫做觀空品。罪品就只是有一品，叫做罪品。在第二這個正中份呢，一共是有六品經文。正中份就是正正色色呢講說這部人王富國波野波羅蜜經的主要的道理，那就叫做正中份。一共呢是有六品的經文，在這六品的經文裏面呢，我們可以分開四個部分，這個觀空品和下面這個菩薩的化品，和再下這個二帝品呢，就是它的能富波野屬於內富。所謂內富者呢，就是這個內心的修養，以波野的智慧觀諸法空，以這個無生觀智為因，亦以這個無生不生不滅的波野實相呢為佛的菩提。若因若果都是不生不滅，所以名為它的內富。最後有一品叫做富國品，就是名所富的國土，屬於外富。若是每一個人在這個內富方面以波野妙法而修，人人都觀空，人人都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冇咗呢個我執啊！呢個災障自然不起，國土就自然安樂。所以呢一部經叫做《人王富國波若波羅蜜經》啊嘛，就名為佢嘅外富啦。第三呢，有一品叫做散花品，就名呢以種種嘅物啊嚟到布施供養三寶，感謝佛恩，為我哋講呢一本《人王富國波野波羅蜜經》。有一品叫做受持品，就講緊呢個雲經嘅人，佢有種種嘅行，有種種嘅慈相，勸未來嘅人啊，以呢部經嘅修行。咁啊，所以正宗份裏邊呢，雖然是有六品，但是主要呢就是这四个部分。那么在这个正中份里面，前的三品就是观空品、菩萨教化品和这个二帝品，在这三品经文中如果分开，观空品就是富佛果，菩萨教化品就是富十地行因缘，所谓如是因就得如是果，果中就有因，因中就有果，因果俱不生灭。这个二帝品，二帝就讲真帝和俗帝，真帝与俗帝，二帝圆融都不离这个十相波野，唯一中道的妙理。现在呢，我们首先是讲这个观空品。这个观空品呢，就是诸佛菩萨 以呢个波耶为呢个能观嘅智慧，以呢个波耶嘅智慧观一切法咧，本来就系无相。咁啊，下边嘅经文咧有好多种嘅层次解释啊。波耶智慧观诸法本空，咁啊唔单诸法本空啊，能观呢个智慧亦系本来空，唔单真谛空啊，俗谛亦都空。所谓境以共知，能观以共所观啊，都系本体清净，所以称为佢就观空品。所以下文呢有两句经文，佢话见境就见知啊，非圣见也。如果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啊，修行嘅人啊，或者你去度众生啊，起慈悲心嘅时候啊，见得呢啊，我系能度，啊你呢系我教化你啊。咁啊，今日呢我咧系行布施，咁啊你呢就应该要多谢我啊，你又接受我个布施。啊，今日呢我啊诵经啊，我俾你啊，我回向你身体健康。咁啊，如果咁样嘅见解呢，就属于呢个凡夫之见，就唔系呢个波耶圣人之见。我就要做到，即使我布施啦，咁啊算啦，人哋已经领受咗啦，最好咧唔好常常挂住心。而我今日诵咗几多经啊，亦冇问题，诵咗咪算啦。呢个系我本分，系我应该要做。亦都唔需要介意啊，念咗几多？如果你咁样有呢个波耶智慧啊，去观照，冇呢个能修行嘅我啊，亦呢冇呢个所修行嘅法，咁啊呢个人呢，虽则呢未曾究竟啊入波耶智慧，咁啊起码在凡夫位中呢，佢都已经少少地啊，咁啊有呢种咁嘅气氛啦、啊。可以沾染到呢、这个波耶的妙智。所以我常常讲经，很多人问我啊，他说法师啊，例如弥陀经啊，那么在我们来讲啊，就多数如果做法事呢，是有关往生死人这一方面重的。但是这个就是做法事，随顺这个世间，分开这个早晚。若是如果修净土的人，修念佛法门，你24小时都可以念，好简单。即系人就不能唔食饭咯，咁啊食饭就要揾钱啦，住地方就要揾钱交租，唔能够唔做事喎。咁啊，如果你做夜班，你就日头做；如果你上日班嘅咧，你就夜晚做，24小时都可以做。啊，咁啊，如果我念观音菩萨啦。咁啊，仲简单添。你坐巴士里边咧，你可以默诵；你瞓喺个床处啊，如果你失眠啦，啊，亦可以默诵啊。你可以对住佛诵，你可以行路诵，任何时候都可以诵啊。你千万唔好咧，我常常听啲人讲啊，我今朝又念乜几多啊？如果唔系今晚咧，我就去饮酒，唔得闲啦。其实呢啲咧，你唔使介意，你亦都唔好借头借路自己啦，呃自己啊！不过我打麻雀啊，有应酬啊，菩萨对唔住啦吓，慈悲啦，下次补。呢啲通通都系呃人嘅，叫做阿 Q 精神啊，自己骗自己。如果你知道自己有事，你就好好地咧提早种，或者咧过后种都冇问题。你唔需要讲出你嘅理由，你唔去做，点解呢？好似一个人啊，在今时今日呢个香港嘅环境啊，如果放钱喺银行有个户口咧，系一件好平常嘅事。我哋开个户口，你就唔好话睇少放一个斗零啊。如果你一日放个斗零咧，一日都有过半银钱啊。但是如果你不放这个斗零，就连过半银钱都没有，肯定这个户口呢，这个电脑里面 就撳唔出你得過半銀錢。我哋一個用功學佛嘅人都係一樣啊，你亦都唔使貪多，但係你亦都唔好偷懶。我每日有幾多個時間，能念幾多，能做幾多，你就即管去做。你即使念一句，都有一句嘅善根啊。所以話一力二根都永為道種啊，何況你日日咁樣去種呢？你總之有時間你就種，有機會你就種，就等於話呢，你有錢你就存，有一分你存一分啊，積少成多，日後就變成大富啊。所以古人講大富就由天啦，小富就由乜？我哋學佛嘅人亦係一樣，今生有大福報都係生善根啊。若無大福報咧，你應該要收啊，少少地去收，你千萬啦唔好介意啊，借頭借路，通通都係唔啱啊。你無論如何咧，腳踏實地，你每日有一個鐘頭，你就念一個鐘頭。你有兩個鐘頭，你就快兩個鐘頭，咁啊好好地老老實實自己去做咧，呢啲就係自己嘅修養，與別人咧無關嘅，就等於你個銀行存款啊，係你所有，即使你寫多一個，也不過兩個人所有，第三者冇人收得你嘅。咁啊，所以學佛嘅人咧，最緊要就係有波嘢嘅智慧。因为能够无相啊，你无相就冇执着，冇执着咧，你就自然然咁去做事，你就自然然，到时你就念经拜佛，就无所谓呢个时间性，无所谓呢个空间性，能如是去修行，如是去拜佛、念佛、打坐、布施、结缘、修功德啊。名为呢叫做一切皆空啊，冇咗呢个执着，所以话见境见智，有人有我，不明佢就波野定见。若是我做功德，冇有呢个能做我做咧，呢种就叫做真正嘅波野定见啦。咁啊，相信大家啦，听咗呢种道理之后啊。咁希望咧，尽量做，从小做，慢慢做，咁日子功心咧就变成功夫纯熟啦。能够解脱者系你自己解脱，与人无关啊。能够成菩提者，亦系你自己成，与别人无关。咁呢种道理，相信大家咧听得好明白。希望大家各人啊，自己咧修持自己。咁就功德无量啊！佢以时佛告大众：知索大国王欲问故国好姻缘。咁啊，呢一段咧就观空品，最先三句经文。以时者就上来嘅罪分啊，六种成就之时，亦都系咧佛啊，知道众生。堪受呢个波野妙法，从定而出，将要咧说此波野妙法之时啊！咁佢哋以时佛告大众，咁佛呢就同大众讲，大众就好多啦，有此方众，就亦有咧他方众，有好多咧大菩萨、大阿罗汉，以共咧。是三界六欲诸天、色界诸天、无色界诸天，好多好多咁多大众啊，都来集会啦。所以佛呢就同大众讲，佢话知十六大国王意啊，咁啊佛呢知道呢个十六大国王系乜嘢嘅意思，咁啊知道佢哋呢希望啊。能够得到国土安宁，保护呢个国土，希望咧呢个国土冇呢个灾障，冇呢个战争。佛呢知道十六大国王虽然系人人唔同， 但系十六大国王个心事啊，佛咧知得啦，知道佢就希望咧，个个人自己个国家咧都系平平安安，无灾就无障啊，无呢个地水火风种种嘅灾难。第六问富国讨恩缘，就系问佛咧有咩嘢办法可以令到呢个国土灾障不生咧？令到呢个国土啊平平安安啦、啊。吾今先为诸菩萨说富佛果因缘，富十地行因缘。咁啊，呢几句经文咧，就系明佛有一种嘅慈悲心嚟到咧，为大家说出呢种甚深嘅妙理。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啦，亦都可以讲系十方诸佛。咁咩叫做佛果呢？佛果啊，就系佛所证个菩提。咁乜嘢叫做十地行呢？十地行呢，就系菩萨所修。咁啊，到到十地啦，十地圆满就成佛道啦嘛。咁佛果与呢个十地行呢？彼此都互为因缘啊，佛果就系为所附啊，十地波野就为名附。点解呢？由于我哋修行十地波野，十地圆满再进一步啦，咁啊妙觉佛果菩提啦，所以佛果菩提就为所附啊，十地嘅因行就为能附。咁啊，亦都好多十地菩萨。就是为所附啊，十地以前即是十回向，就是为这个能附。在这个十回向中，我们修行这个波耶啊，能够生起十地菩萨之所行。咁啊，所以若因若果都不离波耶。咁啊，有人今问啊，咁啊，现在诸王所请问的是富国土因缘，佛亦都讲得很清楚，知道十六大国王的心智都一致，希望能够明白怎样保护这个国土是灾障不增，国泰民安。那么加上佛呢答复他所讲，他说我为诸菩萨说这富佛果因缘，富十地行因缘，咁啊好似系答非所问噃。其实咧，答啊正正色色咧系合入国所问。点解？在佛嘅意思，一个国家嘅兴亡就要端赖呢个民众嘅心理好抑或坏。民众嘅心理之所好坏，就完全咧就关乎呢个主脑人。所谓这个国王呢，他自己本身的好坏。那么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就端正，这个国土就安乐。如果这个国王就心事不正，人民亦都学坏，那这个国家就一定是灾障生起。那么现代诸国王既然同一个心理想佛呢，开始的一种保护国土的法门，或者就首先呢就要纠正他这个心智。假如十六大国王每一个国王在他自己这个国家里面自身受持读诵与共如法修行一个甚深波野波罗蜜的法门，则十六大国王这个国土里面的人呢，通通都以这个国王为榜样，通通都修行这个波野波罗蜜的甚深法门。如果全国上下王与人民都修行这个甚深波野法门，人人都没了这个我执，人人都没了这个我见，因为一切众生不过是四大五阴和合啊，离开这个四大五阴，就算马上死一把火一烧， 仲边处有呢个我啊？我哋能够用呢个长远嘅眼光，以呢个波野嘅智慧，观诸众生如幻如化，破我执，断我见，冇生执，咁啊冇咗生执啊，呢个国家咁肯定啊，一定系和气自强。所以佛呢，虽然知道十六大国王人人个心事都系一样，请佛开示，点样可以得到国土安宁？但系佛从根本下手，教佢哋点样观空行菩萨因，点样成就佛果菩提，一定要受持呢个甚深般若妙法。以此般若妙法啦，之后亦都化本国之人啦，相行下化，行此般若观空，则国家自然就和平，国土就自然安乐。咁啊，所以佛呢所答嘅系答得非常好，乃系从根本呢下手，希望十六大国王以及佢全国嘅人民啊，都要受持一个般若甚深嘅道理。个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咁谛听，谛听属于呢个耳根嘅闻声。咁啊，佛呢将要说般若妙法，同佢哋讲，你就好好听啊，千祈咧唔好字字浸浸，唔好瞌眼瞓。善思念之啊，就属于呢个智慧。既然好好地佢听，一心不离，就个好好的思维呢个甚深般若道理。第二法修行啊，你既然又听又思维，咁啊跟住咧就依佛所说啦，去修行呢个甚深般若嘅道理。所谓从文而思，从思而修啊，三慧具足，咁啊一定咧会断烦恼，正正果啦。所以话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